时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明天未来身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看了那个戴佩妮的演唱会上，她把话筒给了一个观众，然后那个观众唱着唱着就笑出来了，弄得我也反正是挺搞笑，弄得我也挺想笑。视频也就看了来来回回100多遍吧。其实最近工作上有一些不顺心，但是你看了这视频以后心情就转好了。希望我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吧，再看到这个视频心情一样会转好。也希望陪你以后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不要再碰到原来这种不幸的事情了。 台北的午夜有一种想念的气味，它总是让人难以入眠，让总是不经意的有一次又一次在耳边无力徘徊，真的有一点累，真的无力我向后退，因为你的一句问候不能代表你真的能体会。我知道这一路的风风雨雨它总是让的午夜有一种想念的气味，它总是让人难以入眠，让人哽咽。房间的烟味想着谁，想着谁。 窗前花未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 活力 music 课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

就在咫尺的未来，爱情就像遥遥无声，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堂。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就伤疤，骄傲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一下谁先跪下，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胜劣汰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醒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级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间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七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你好，九八二。我最近呢比较关注小霸王游戏机号称要重回游戏市场这件事儿。最近比较厌倦网络游戏，因为网络游戏除了游戏本身之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社交的元素在里面，让人很容易偏离游戏本身的东西。刚好呢，小霸王就是我们这一代小时候最早接触的电子游戏吧，虽说现在看来当时玩的都是盗版的，但是也充满了怀念。希望小霸王洗心革面之后能做出更好的作品，也希望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能多关注游戏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更希望能早日找回我们童年时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吧。 屏幕发亮信号，满格我代号魂斗罗闯入群岛，致命军师一寸决心，只想黄昏地图一角，有何预兆？时光机解决不了，下至算算六个世纪后大 boss 现身问好，等我做完今晚的祷告，再默写入天仙的暗号，那边黑暗力量倾巢，这边霓虹招牌环绕，靠山顶一声头响，传说精神已划破夜空，地上点夜的所知道，召唤猎神守和侠盗。雄在笑，消失的人在夹缝尖叫，大不了几度攻读剑招拆招， 坐下屏幕外遭，我见到了从机关 外星球一无被无知者随便乱放，天未亮穿过胜负的都受伤，谁真的可以不用受伤？他都练成了单纯无处躲藏，经过最后一刻，当风吹洗发烫的香糖，他把罪恶的征途由我踏上，平常战斗先先喝下一碗尖叫，记得狂龙脚步旋风，我匆匆在乎多年的练功虚惊当中，请跟我来跟我争气再秀，面英雄在笑，消失的人在夹缝尖叫，大不了一度攻读千招拆招，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叔叔。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色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来。 跟 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七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此刻，无论你是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感觉 一秒也没停过。Hello， 你在沉默，我真的会难过。I can't stop loving you, whatever you wanna do。请告诉我，赴汤蹈火，别说我想太多。 怀。你的爱一步一步慢慢靠过来，有种甜甜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你总莫名傻傻的期待。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淘汰。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唇で遊ぶ、それでも

Only gonna push me away, that's it. Have you got no shame, you looking insane. Here we go again. So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can be reasoned with them, don't be impolite. I told you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6,000 time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One minute it happens, F-R-I-N-D-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Haven't I made it clear? One minute it happens, F-R-I-N-D-S. F-R-I-N-D-S. R-I-E-N-D-S. That's how you spell friends. F-R-I-E-N-D-S. Get that shit inside your head. We're just friends. So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can be reasoned with them, don't be impolite. I told you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6,000 time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持续到黑夜， 糟糕，过去 say goodbye， 暂时改变，走向未来， 追寻那个我们的画面，那时那刻那么新鲜，你才是我爱情剧本。 告诉自己，不要弄丢了你，说了。

在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若情